京图书大厦。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明，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副古书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棚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匣子，小燕子都打得了圈，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母一代，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许睁眼独立带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伪学术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现。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的主题是东西南北同说相声，说学逗唱其乐融融。大家知道相声在北京发源，在天津发祥，然后呢又走向了全国，在各地开花结果，这离不开相声演员对于艺术的传承和留步。那么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相声代表人物，今天我们请您听听安徽的相声老前辈还有这个曲艺新秀的作品。说到安徽相声，就必须提到高孝林先生。高先生本来是天津人，他的父亲也很有名，高贵卿啊，也是鼎鼎大名。高孝林10多岁的时候拜马三立先生为师，高马两家渊源很深，因为高孝林的父亲高贵卿就拜在了马三立的父亲马德禄的门下。1958年，高孝林来到了安徽省合肥市曲艺团工作，那么成为了安徽相声的重要代表人物。长期在安徽工作，高先生留下的资料并不多。上个世纪90年代，天津方面录制了一批传统相声节目。高孝林先生这个时候已经是七旬高龄的老人了，还依然是精神抖擞的上台示范表演。和他合作的不是安徽的名家了，而是他的师兄弟，也是马家门的徒弟冯宝华先生，这是天津的一代名家了。合作还是很默契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传统段子《周挑子》，请您听听高孝林的表演。 您说这人呢？ 啊， 这一辈子 是， 总有好的时候和倒霉的时候。 哎，他没有一帆风顺。 就是啊。 哎， 要说我最倒霉、最穷的时候啊， 那是 在1940年。 哦，好，倒退几十年。 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家穷的， 哦，穷的， 真是一贫如洗呀、啊。 哎，一贫如洗 啊， 那叫一贫如洗。 哎，如洗也对，如洗也对。 啊，怎么呢？ 一贫如洗呢？ 啊， 是1939年天津发大水 啊。是啊， 南市一带都淹了。 不错， 我们家也就被洗了。 哇，那么洗呀、 啊、就一贫如洗。 那你说那洗呢？ 大水过去呀、 啊， 我们家什么都没了， 是 就剩一炕席了。 好嘛，到这程度了。 就是啊。 啊， 哎呀，我们家穷到什么程度？ 是 穷也有原因。 嗯，您说说。 一个是收入少。 嗯， 再一个呢，就是孩子多。 哦，是 我们家6个小孩。 哦，嚯，六啊， 8口人。 哦， 经常挨饿。 呵，你看看， 你看我们的孩子 啊， 个子个饿的， 是 都跟那刀郎一样。 哎呀， 啊， 嗯， 就这样 啊， 老找我要吃的。 那热情不找你找谁呀？ 啊，叫唤呢。 嗯， 爸爸，我饿。 嗯， 饿。 嗯， 我看你就不善。 我。 哎， 这么样对付孩子？ 我媳妇说话了。 是， 你看你什么做爸爸的？这叫啊？孩子能不饿吗？ 嗯， 孩子一天没吃饭了。 嗯， 谁说没吃饭？ 啊、 嗯，谁说没吃饭？上个礼拜不刚吃完吗？ 啊！你们这吃饭按礼拜算呢？啊， 就是啊， 有那事儿吗？ 天天吃， 一天两顿都得吃。 啊，我媳妇不高兴。 嗯， 我架着你算倒了血霉了。 你看看， 我挨饿不算了，孩子也跟着你挨饿。 嗯， 你看看人家啊，人家邻居的小孩长得个个都胖乎乎的，跟胖娃娃一样。 咦，多水！ 你看看咱们家的孩子， 嗯， 一个个脑袋都跟那个墩锤一样。 哎呀，瘦的呀。 哎，正说话这功夫呢， 嗯， 外边有人喊， 嗯， 哎，老高家，你们家来人了。 哦，赶紧出去看看谁呀、啊、 我出去一看， 嗯， 糟糕， 怎么了？ 真是穷怕亲戚，富怕贼呀。 谁来了呢？ 穷人怕来亲戚。 是， 哎，我们小孩他姥姥来了。 哎，那给让进来吧。 让是让啊， 啊， 我跟他客气客气。 哎， 哎，我说妈，您来了，您来就来吧。 是啊， 干嘛还非吃过饭才来呀、 啊？我天哪，有你那么说话的吗？应当这个样。 怎么说 啊？您来了，请里边，您快点坐在炕头上，快点先给沏茶，我买东西去。一会儿咱们包饺子，晚上咱们炖肉。 啊、哦， 给给。 好， 怎么样？ 你给钱呢？ 我天啊！我给得着吗？ 我没钱呐。 哎呀，就拿这话迎着 我这么一说呀、 啊、 呵，我们丈母娘也不是省油灯， 是 嘴也厉害。 说的 顾老爷，别来这一套 啊。 我懂，我老实跟你说 啊， 但凡有吃的我也不上你这儿来。 我好啊，穷姑爷遇见个饿姥姥。 说您进屋吧。 啊，对， 我来选姥姥来了。 啊 啊，咱们全家大小， 嗯 啊，咱们是热热闹闹， 对， 热热乎乎的、哎、上炕， 哎，吃饭 睡觉、 哎、睡觉 啊。 那睡觉睡得饱吗？ 能睡饱。 怎么呢？ 我们家这炕是宝贝炕。 什么叫宝贝炕啊？ 我们这炕不平。 哦， 里头高外边低。 啊，是一个坡。 哎， 那这个有意思， 有意思。 那我问问你吧、啊，那要吃饱了，这怎么睡呢？ 吃饱了睡，头冲里，里头高 啊， 下边低， 嗯， 消化失水。 啊，那要饿着肚呢？ 饿着肚啊，肚朝外，嗯、啊，脚抬得高， 嗯， 脑袋在低头， 哦、呵呵， 这样空着， 来个空饱， 来空饱。 哎，吃的不饱不饿，这怎么睡呢？ 半饱 啊， 横着睡呀、啊。 横着 啊， 横着它坡往下轱辘啊， 看上有俩洞啊， 啊， 插俩木棍儿。 您这叫什么主意啊？这是， 我说睡觉喽，呼噜呼噜呼噜都躺下了。 哟哈， 哎，到天亮的时候起来喽，呼噜呼噜噜都起来了。 怎么那么听话呢？ 怎么那么听话？他不能不听话。 为什么呢？ 我们家就一床被窝。 是啊，哎呦， 不起来就得冻着。 达到这个程度了 啊！天亮都起来了。 嗯， 就是我们小孩老了没起来。 他， 哎，到这一摸呀，坏了，没气儿了， 喝着在那给饿死了， 痛死过去了， 受得了吗？ 我赶紧扶起来。我这妈子闲心吹后心的。 嗯， 我说姥姥啊， 嗯。 哎呀，姥姥啊， 空旷，你要开戏呀？是怎么着啊？ 哎，一会儿叫醒了， 嗯， 呵，我丈母娘一看我， 嗯， 我说妈，您觉得怎么样啊？ 嗯， 觉得怎么样？我心慌啊， 是饿的呀， 顾老爷， 嗯， 我怎么看你这脑袋像馒头？ 都到这程度了， 呵，我媳妇不愿意了。孩子来饿没关系，不能叫老太太来饿呀。 对呀、 啊，正说着呢， 嗯， 外边来个做小买卖的， 卖什么的？ 卖粥的。 哦，对， 哎，一家伙大米粥啊。 嗯， 哎，我媳妇说行了， 哎，粥奶奶来了， 嗯， 给姥姥买点粥喝吧。 哎，对，先压一压。 买 买， 钱呢？ 说的是啊。 哎，别说， 嗯， 我媳妇有钱。 哦，有提起钱， 怎么提起钱 啊？ 拿出一纸包，包里有包，包里有包。 嗯， 打开一看， 是 里边就五分钱。 那啊，五分钱， 五分钱还短个鸡脚， 好嘛？这五分钱买得了吗？ 我怎么买点是点啊？ 哎，对， 这时候啊，买粥去吧。 啊，去吧。 啊，去买去吧。 啊，对，拿个碗， 那 走 碗 啊。 我们家没碗， 啊， 没碗，一个碗都没有。 那怎么办？ 我们家就剩一砂锅了。 哦，就剩个锅， 清的就剩一个砂锅了。 你看看， 你别瞧这砂锅 啊， 用处特别大。 那都干嘛呢？ 啊，什么洗筷子 啊， 洗盏布。 哦，刷家伙洗碗。 我洗脸。 啊， 漱口。 啊， 我们孩子洗屁股。我老婆洗脚。都这锅。 是啊， 我给起个名字， 叫什么呢？ 一品锅。 嗯， 哎，明天请您到我家吃饭。 不，受得了吗？啊，您这叫穷的这个程度，那就去吧。 哎，我媳妇儿一手托着砂锅，一手拿着票子出来了，老远就喊：“ 是， 呀，我说卖粥的， 嗯， 周掌柜， 人家姓周嘛， 就这么说呀。” 哎呀，这叫。 周先生， 嗯， 周老板，周君， 嗯， 呀，我说那 Mr. 周啊， 你媳妇这是怎么了呢？这是， 给，哎，人好印象。 哎呀， 买粥的过来了，我，哦，大奶奶，你早起来了， 嗯， 你来买粥啊？ 嗯， 哎，我买粥， 嗯， 哎，你给我盛五分钱的粥。 我， 嗯，哎，周一听不高兴， 嗯， 大奶奶。俺，啊，这个粥子一毛钱一碗，你这五分钱买不着呀。 是啊。 哟，您不知道， 嗯， 我们家呀都吃过饭了， 嗯， 我们家那孩子想喝粥， 嗯， 就喝多了，买多了没用啊， 嗯， 浪费了吗？ 嗯， 所以您给点就行啊。 这， 那好不好？就卖去你五分钱的呗。 哎，对。 哎，我媳妇把砂锅递过去了。 我，嗯， 哎。这卖粥的要盛粥， 是不是？ 拿这勺一和着这锅， 嗯， 往里盛， 盛吧。 哎，这个时候我媳妇过来了， 是， 要跟他拉家常， 嗯， 说闲话， 是啊， 为的是分散他的注意力。 哦，嗯， 呀，我这周掌柜的， 嗯， 你可真不容易呀，啊，做小买卖够辛苦的了， 嗯， 一天到晚。东街挑到西街， 嗯， 路南挑到路北， 嗯， 啊，还得早起晚睡， 嗯， 啊，真不容易， 嗯， 您做买卖人都喜欢您， 嗯， 说您和气， 嗯， 给的又多， 嗯， 您是个老实人，忠厚人， 嗯， 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娶媳妇没有啊？他都一说呀， 怎么样？ 买粥都乐得不得了， 是， 可不是，啊，大奶奶，哎，做买卖就得这样啊，哎，你少给人，下次就不买了，是不是？ 嗯， 说话就得和气一点嘞，哎。要说我嘛，我今年28岁，我都这满了这会儿， 好嘛，给了一个， 辛苦说话呢。 嗯， 买这些时候买粥的把锅递过去， 嗯， 我媳妇接过砂锅， 嗯， 怎么一回头，吞吞吞三口。 哦，也就喝下一点儿去， 下去半锅， 哇，饿极了他啊！ 先喝粥后给钱， 哎，你看看，哎， 那票子不短个鸡脚吗？ 是啊， 再不要也不行了。 是， 哎，要给您钱。 嗯， 买粥的接个票子一看， 嗯， 哎，本来呢这可不行哎， 啊， 你这个票子短个鸡脚不能使哎， 啊， 你得给换换呢。 换， 我媳妇说要， 嗯， 对不起， 嗯， 家里没有零钱了。我们小孩的爸爸呀，是说相声的， 哟， 叫高孝林。 嗯， 我们家里没有零钱，都是大票子。 哦，都是， 都是65块钱一张的。 有这个票吗？ 当票， 当票。 哎，家里没零钱，这么办吧？明天您过来再给您换。 嗯，你看真能说呀， 卖粥的为难了，怎么办？ 嗯， 啊，你就说卖给他不卖给他？ 啊，对啊， 这票子你要吧，他不能花 啊。 不要把这粥都下去半锅了。 哎呀， 好好的，下次你给换呗。 哎，行了， 这不就完了吗？ 对呀， 我老婆还要跟着客气客气， 还客气。 要 周掌柜的，您可是个大好人呢，净做好事啊！啊，您是这么办吧？您得修好修到家， 嗯， 积德啊积到底儿。 是。 您把您那个烧饼果子呀，送给我30套50套的吧。 啊，这像话吗？这个一张嘴30套50套。 是啊，卖粥的一撇嘴，那你可不行，你可不行，他要敢说不行。这不要造反吗？ 谁要造反呢？ 小男妇女的张一口的嘴不容易。 嗯， 我们要30套50套 啊， 10套8套容易给呀、啊。 可，对，这卖粥的这人也太死呀。 就是啊， 要搁我身上啊， 得给几套？ 一点不给 啊？ 人家凭什么给你？ 你为什么向着他呀？ 啊，我向 你向着他干嘛呀？ 啊， 卖粥的是你们家姑爷。 不，哎，有瞎话吗？这个。 不行， 嗯， 这时候来一个老太太买粥， 嗯， 这卖粥的去接老太太那碗去了， 是， 趁这功夫、 啊、 我媳妇一伸手，噌， 怎么样， 抓了一根果子搁嘴里了。 哎呦，偷人家呀？ 是吗？那就拿， 这叫拿、啊、这不，这就是偷。 晚上没偷，白天叫拿。 白天呢、啊、那就叫抢。 那不管怎么说吧， 嗯， 哎，这时候一回头的看见了， 嗯， 呀，你是谁家的娘们儿？ 那 啊，怎么心上的油条不心紧呢？你怎么拿了油脖子？ 啊 啊， 嗯， 你给我掏出来， 哦， 你给我掏出来， 掏， 找药果，他已经搁嘴里头了。 是啊， 哎，太野蛮了，过来就摁着我媳妇的脖子就外面掏，你给我掏出来，你给我掏出来。 哎呦， 嚯，这还不算，抬手啪嚓， 怎么样？ 就一巴掌， 哎呦！打上了 啊！太野蛮了。 嗯， 我媳妇练过功夫， 是 哎，有两手。 嗯， 哎，我媳妇来个骑马蹲裆式。 嗯， 哎，这一手一拖砂锅。 嗯， 他这巴掌到了。 哇！ 我媳妇一晃悠脑袋，噌的一声，啪， 躲开了， 扣脑袋上了。 这可好嘛， 好嘛！ 哎呀， 砂锅也碎了。 嗯， 热粥流他一脸。 这玩意儿， 可是我媳妇也是。不好惹呀！ 哎，那是啊， 厉害极了， 都这样了， 那两只手也不闲着， 是去打他去， 往这嘴里呼着粥。 哎呀，瞧这点德行啊！ 卖粥的，一看你这个家伙，我直接呼着脏不脏那个？ 嗯 啊，你给我掏出来，还要掏， 还掏给果子？ 呵，他正掏着呢。 嗯， 我媳妇呢？咬紧牙关， 嗯， 含糊 骂他 啊！你逃不出去， 嗯， 你逃不出去！姑奶奶给你来个经济封锁 啊！这叫什么事儿？ 哎， 嗯， 这时候啊， 嗯， 小孩给我送信去了， 嗯， 哎，说相声的， 嗯， 哎，你媳妇跟人打起来了， 嗯， 我到外边一看，呵，这卖粥的 是 正在向我嘴巴，老婆嘴里头掏这个油条的 啊啊， 哎。我一看我就急了， 那是、 啊、哎，我说这个买粥的， 嗯， 常言说得好， 是 啊，好鸡不跟狗斗， 对， 好男不跟女斗， 不错， 你撒开他， 跟我， 你别跟我， 别跟你呀、啊， 我也打不过他， 嗯， 这买粥的回头看了看我， 嗯， 你算什么玩意儿啊？ 不 掏出来还掏。 你怎么办？ 这不欺负人吗？这不是？ 是啊， 我是忍无可忍呐。 嗯 啊，我打不过你，我明是打不过你。 是， 我给你来个暗的， 暗的， 赶紧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禅心诀，暗算无常死不知。我绕到麦兽身后头，我咔嚓就一把 打上他了， 抓着烧饼搁嘴里。 那可好嘛，你也穷得这样了， 我也饿了。 哎呀， 麦兽，你看，这可不得了了啊！娘们。拿果子，爷们拿烧饼、 嗯、 啊！我雇你不完。 哎呦，你看看， 正打着呢。 嗯， 哎，有人报官了。 哎呦， 那把我们带到厅上去了。 啊，是啊， 打官司了。 啊、好，那就成词了。 啊， 打官司吧。 打官司了。 啊， 一升堂。 嗯， 来，打原告。 哦，这推事那是了。 哎，这时候我媳妇上去了。 嗯， 小民女。高门逢事给大人鞠躬。 我心里也敬佛。 这苦子吃的啊！ 这崔师叔，崔师叔为什么打官司？我媳妇说要跟崔世宁毁，小民女，丈夫是说相声的高孝林。今天清晨早起，我奉丈夫之命，去到门外买粥，买1块钱的粥。 不，5分还缺角吗？ 废话，不打官司了，告状。 好， 买1块钱的粥，买粥的给的很少。我想下次不买他的就是了。没想到我给他1元钱，他是分文不饶。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这个准备票子 是 一律按5折使用。 啊，这谁说的呀？ 我想拉他到公堂店里，没想到这卖粥的伸手就打，张口就骂。你想小民女乃是一弱弱女子，焉能抵御住暴徒的袭击？ 这嘴啊！ 因此被打成伤，殴伤甚重，遍体鳞伤，伤痕累累。这时候邻居来架拉架，他趁机就给我来了一个回马脚。 回马枪， 他用的是脚。 好嘛， 这一脚正踢在小民女的腹部之上。不瞒您说，我还是3个月的身孕 啊， 可能小国民就要流产。 哎呦， 崔师，像这样的暴徒，你也不严加惩治，我想也难以平民愤。请崔师你给我做主，你要给不给我做主，小民女无有脸面活在人间，我也无有脸面去见我那恩爱的丈夫高孝林，更对不起我那有道德的哥哥冯宝华。 刚才我就没理你啊，还给说明了啊。哪有那么 好，崔师进火了。赶着一盘带来粥的。卖粥的上来了。 是是， 卖粥的没打过官司。且观 看呢， 头一句官司就输了。 怎么呢？ 老爷老爷，下次我不敢。什么就不敢了？ 说的是啊， 谁问你下次？我问你这次，小男妇女买粥，为什么该找钱不找？你说叫破坏信用，知道不知道？还动手打人？不是的，老爷爷是怎么回事？这个娘们拿着5分钱买粥，他喝了我半锅，然后呢，他给这个票子，我还找我要果子油条烧饼，我不给他，这男的就拿油条，拿烧饼，爷们拿油条，他们俩一个拿油条，一个拿烧饼，这是一条胡说八道，还枪毙 啊， 说人打人罚， 这就要判决。 老爷任达这么说，任发这么讲，任达呀，判你5年徒刑 啊，至于吗？ 那任发呢？任罚，你这个粥条子多少钱买的？老爷，我那一共是65块钱。好嘞，全部断给说相声的高孝林 啊， 然后啊，取保释放。 我 说任打任罚，老爷老爷，那我任罚嘞 啊。 他认罚了。 您这官司可是赢了。 我输了。 你这官司赢到家了。 我输到底儿了。 怎么呢？不是他把这粥挑的断给你了吗？ 是啊，我媳妇儿归卖粥的了。 那么回事儿啊。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高孝林、冯宝华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粥挑子》，这也是两位艺术家非常珍贵的合作录音。今天的空中孝林上半段暂时请您听到这儿，下半时段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来自合肥曲艺团的青年曲艺演员表演的作品，同时呢，还有另一位合肥的曲艺大家潘庆武先生的小段。空中孝林，咱们过会儿再见。

媳妇儿她有了第三者，她爱这个小三儿不爱我。哎，你怎么乐那么厉害？ 有， 有什么呀？ 今天这事儿挺有趣，这哥们脑门有点绿 啊 啊！我听说这事儿很生气， 那必须得生气啊！哎， 虽然说，你的媳妇跟人跑，咱演员见观众微笑不能少。 哦， 朋友们，当个男人挺不易，您掌声给我们来打气。谢谢。怎么样？想明白了吗？ 谢谢大家。哎，我这谢谢你啊。 啊， 您心太大了， 是吧？ 这媳妇跟人跑了还能演出，你这个心态特别好 啊！ 你这个心态特别对。 怎么了？ 你好比韩国总统朴槿惠啊！我慰问一下你。 谁呀？ 不，你啊？ 你 我怎 么你媳妇儿？ 我怎么？ 你媳妇跟人跑，这不你说的吗？ 谁说的？谁 说的？我媳妇儿有了第三者，她爱小三儿不爱我，大伙儿都听到了，是不是？ 行， 你看看。 甭事 啊！ 你没听清楚？ 怎么了？ 我说这个小三儿啊， 啊， 哎呀，是手机啊， 手机， 他整天对这个手机把头低，每天都是看着手机献妩媚，对着手机就陶醉，晚上还抱着手机睡 啊！ 我在一旁啊，孤苦伶仃，我裹着个被， 嗨， 我得照顾一下，我是正宫，我是原配，哎、你照顾一下。 甭说了， 是吧？ 这很正常。 怎么着？ 现如今。通信科技发展的快 啊， 不停的更新再换代， 是吧？ 哎，这 iPhone 刚刚出了个7，抢占市场抓先机，华为接着出了个9，国产品牌在怒吼，就属人三星胆子大， 怎么了？ 人家立马出了个炸，炸屏啊！所以说呀，你说的这事儿是常态，只因为大伙对手机都喜爱， 就是因为都喜爱， 怎么了？ 就是因为太依赖 啊！ 我媳妇儿 怎么着？ 名副其实的手机迷啊！ 手机迷。 可她换的手机，我着急。 急什么呀？ 新的来 啊， 旧的走。 嚯！ 再换下去 怎么着？ 估计我一个肾都没有了。 嘿， 都卖了。 你 啊， 你没肾，你活该。大伙别替他悲哀。 怎么了？ 你别给他买不就行了？ 不买他就跟你闹不停。 嘿，这说明你的心太软 啊！ 要是我，绝对不给他看好脸。 那不信，咱俩试一试。 行啊，我把你媳妇治一治。 你说的， 我说的。 老公，你爱不爱我？爱不爱我？么么哒。 你给我撒开吧你！我都起一身鸡皮疙瘩。 怎么了？ 你干嘛呀你？ 这不刚才刚说完，你治他对不对？ 啊， 对你我现在我是我媳妇儿，你治我呀。 你媳妇儿怎么这么说话呀？ 你甭管他，每次一要手机就这样 啊！ 你记住了，从现在开始，你不是你， 你 我不是我， 你 我是老婆， 我 你是我， 怎么这么乱呢？啊！哎呀，呵，嚯 啊！你爱不爱我？爱不 爱 我？爱！干嘛？我要买苹果。 买苹果没问题。再买点香蕉、橘子、芒果、荔枝、大烟梨。 不是，人家说是手机 iPhone 什么 phone。 哎呀，行了行了，你好好说话。你再这么说，把你嘴给缝上啊！各位，跟您说，这一年他手机买了十几个，哪一个连一个月你都没用过？ 哎呦，那些个手机功能少，没有苹果手机好。 你废话。这苹果手机七八千，各位瞧瞧吧，老公我被你都榨干了。再说了，咱们什么手机不能用啊？别看到苹果就冲动。又来了， 苹果手机高大上，那才符合我的形象。你说我是你的女王，你是我的灰太狼，我是你的小苹果，我的苹果我都没苹果的，没有苹果我发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菩萨，菩萨菩萨饶了我，马上卖身买苹果。 摩诃切叶阿诺陀。iPhone Plus 我必得。 干爹。 哎呀，朋友们，这老公当的真难受 啊！ 他媳妇会念紧箍咒啊， 猜一位啊， 买苹果呀 啊！ 你媳妇对你肯定好， 你得了吧 啊！ 我连顿饭都吃不饱了， 怎么吃不饱饭了呢？ 吃饭之前 啊， 先拿了个手机拍照片的，一拍就是大半天，饿得我呀，猴吃芥末眼直翻呢。 对，现如今 啊。 女孩都有这爱好，吃饭之前先拍照。 哎，老公对我满满的爱啊，哇，点的全是我爱的菜。 你看看， 刚拍完他就发美图啊，他说这叫秀幸福。 对， 刚发完就有人点赞，还跟着起哄一大片呢。 哦，还有评论。 当然了。 怎么说的？ 哎呀，秀幸福。 嗯， 你们有木有？这分明在虐单身狗嘛。 这是单身。 看得我口水流不停，我此时此刻在舔屏。 哎，脏不脏啊？ 哎呀，好好戏呀，在哪里？我求和你们在一起。 我媳妇说呀， 点赞的今儿晚全都来这顿饭，我们夫妻来安排。 我一看形势大不好，我是马上晕厥装昏倒。我忍了。 哟呵，哟呵呵呵，哎，这还怎么抽上了？这还啊？ 不抽不行。 为什么呀？ 你算 啊， 要都来 啊， 这一顿饭最少两三千吧。 哇，挺清醒的账算的 啊！ 我卖完了肾，我再卖肝的。 都吓成这样了，这都。 拜拜吧，您。 啊，你回来吧。 干嘛呀？ 这桌菜可怎么办？ 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啊！ 我自个儿回家啃泡面吧。 您听听，这老公要吃方便面 啊， 你媳妇儿应该给你做晚饭。 哼，老公， 你好好说话。 啊哈！哎，高压锅里边炖牛肉了， 解馋呀！ 趁这会儿 你赶紧陪我来抢购嘛！ 你还要抢购什么呀？ 不买都没了。 说说， 化妆品、手机链、各种打折优惠券、皮揣子、购物袋、内裤、床单和挂件、纹眉的笔和牙线啊，还有口红、卫生垫、各种项链跟手串，是锅碗瓢盆、马桶盖。 你媳妇这是收破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啊！你老公一心只想吃炖肉 啊， 没工夫看你的破烂秀。 你这说半天，你治他呀？ 听我的啊！ 啊，您说， 男同胞们，你们网银里边别放钱 哦。 你媳妇儿再想网购准犯难 啊，就这个。 哎， 就算你的网银里边没有钱 啊， 人照样拿着个手机不停闲呀。 他还买什么呀？ 这回不花人民币了 啊、哦， 抱着手机来追剧啊。 追什么剧呀、啊？ 韩剧长 啊。 台剧短， 对， 是不看剧情光看脸。国民老公叫宋仲基，还有个女神千颂伊，来自星星的都教授啊，死去活来爱不够，他们张嘴闭嘴弹起他们盘子吧，啊啊西啊啊西吧思密达， 啊西，我娶你的吧啊！ 哎呦，你这什么剧？ 我这悲剧。 悲剧挺好 的。那台剧呢？ 台剧最爱看暖男。 暖男， 暖男说话不自然。 什么样啊？你喘口气儿吧啊！ 受不了 哦！ 为什么 我 你不爱我，我不活， 你去死吧！ 啊，对呀、啊，我听着说话都想死啊！ 嗯。 兄弟 啊， 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啊？不是你哭什么呀？ 踩我脚了。 不好意思、是因为呀、追剧都快发了疯，说的戏里戏外分不清、一会儿笑着一会儿哭，那声音简直像杀猪。 我 是一会儿哭了一会儿笑，就哭成这样 啊！ 还拿着个手机玩拍照， 这就别拍了，这就 哎不成 啊！ 整天是对着手机摆造型，绞尽脑汁的来卖萌。他是拍出的照片真叫绝，他还总结经验搞教学， 没听说过拍照还能教学？ 你这一套一套的呢， 你说说， 剪刀石头布要配合好角度， 哇， 必须撅起嘴。是这样才叫美。 哎呦喂， 眼睛使劲瞪，感觉好空洞。哎呀，我的妈，身体各种疼啊！哎呀，姿势换不停啊！哎呀，老公 啊， 老公在哪呢？老公 这儿呢。 老公，听口令， 怎么着？ 咱俩一起来腾风。 这还老公的事儿啊 ？Come on 啊 ！One two three， 走，头疼，脸蛋疼，胸疼，胳膊疼，哎呀，腰疼啊，肚子疼，我腿疼，屁股疼， 嘿。你快点儿告诉我到底哪儿最疼。 哎，你说哪疼就哪疼，我来现在看你疼。嘿，你说哪疼就哪疼，哎，接下来看你疼， 这不有病吗？啊， 你也不能怪我呀，他拍照必须带上我 啊， 我不能推辞不能躲。 拍我的丑 啊， 趁他的美， 哇， 他是天使，我是鬼，好，照我脸上怼一拳 啊， 他倒说 拍什么？ 拍我俩的幸福比蜜甜，揪我头发掐我肉， 这拍什么？ 拍我俩之间的恩爱秀啊，照我脸上来一拳，拍我俩爱情比蜜甜，他的抬脚使劲把我踹， 这拍什么？ 拍我俩到底多恩爱 呀。我对你的遭遇很同情、啊、就好像进了非洲难民营了。 他拍完人拍宠物，拍完了花草拍树木，拍蓝天拍白云，拍日出日落和星辰，拍男神拍美女，他的拍完了单身拍情侣，拍美食拍大餐，他的拍完了火锅拍海鲜，拍名车拍豪宅，拍完了山寨拍名牌。 哎呀这说明呀、 啊、 你老婆得了自拍症，也不知拍这些照片有什么用。 哎呦，朋友圈里边发照片 啊， 让亲戚朋友们来围观、 哎、 要是有人来点赞，他笑得比花都灿烂，要是有人来点评，他的回复留言忙不停啊，他倒说、啊、回复越多越满足，我内心感到好幸福。 不幸福 啊， 这不痛苦吗？ 怎么痛苦呢？ 这说明呀 啊， 你老婆内心很空虚，生活在精神的无人区，他渴望被人来关注 啊， 好证明他的存在和用处。 是， 你不能光把手机惯。 那是， 现如今大家对手机太依赖了。 是吗？ 咱说实话 啊， 这智能手机确实好，给咱们带来的便捷真不少，像什么语音视频和拍照，浏览新闻查资料，这个生活缴费订车票是打车外卖和挂号，你需要什么就团购，符合当今的快节奏。哎，前不久、南方的城市闹洪灾，手机把英雄的照片传播开，解放军不怕流血和流汗，奋战在抗洪的第一线，大家为英雄来点赞，捐款物资源源不断送前线。哎，手机把爱心来传递，提升了社会的凝聚力。 那维和战士 啊， 英魂陨落在苏丹呢、啊、一瞬间引爆了朋友圈，大家对英雄来悼念呢、啊、我们把英雄来怀念，这一世间的转载千千万，为英雄的壮举来点赞，他的手机传递正能量，也不像我媳妇那个样啊。 说的对，这手机是把双刃剑，呈现出好坏两方面 啊， 您记住，它是为咱来服务，咱别被手机给束缚，用得好让咱们的生活多彩又幸福、 啊、 用不好咱可就中了手机毒，全都变成了低头族。你不能说手机它是第三者，这些话 啊， 你跟你媳妇沟通太少，才有了现在这个结果。 不是，那我怎么办呢？ 你们抓紧时间要小孩 啊， 有孩子你媳妇儿不把手机玩 不有了吗？ 有了。 那天我媳妇儿要临产，疼得她在那滋哇乱叫，使劲喊呢。 哎，你该上前去鼓励 呀。 走， 给我一边带着去、啊、我得赶紧拿手机，我抓紧时间发信息。 还发呀？ 哦，朋友们马上就要进产房，哦，再过一会儿就当娘，给我加油来打气，我们大家一起来鼓励，现在时间很关键，我已经疼出一身汗，哎，你们要把宝宝看 怎么样？ 必须集齐100个赞。 别赞了。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香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在安徽有一位相声名家，他的名字叫潘庆武，潘先生的相声也很有名气，他出生于曲艺世家，先后学的曲种非常多，您像他唱竹板书，后来又学西河大鼓，又唱快板书，又说评书，当然了，又以相声而闻名全国。1954年拜相声名家杨少奎先生为师，1958年为了支援安徽的曲艺建设，潘庆武和高晓林等等名家一起来到了合肥，在这里耕耘，在这里培养新的一代演员，表演相声也好，快板书也好，评书也好，还是唱大鼓啊，唱这个竹板书也好， 他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嗓子特别好，口齿非常的清晰，擅长仿学。您听他的相声作品，仿学的特别到位，惟妙惟肖，特别精准，形成了稳健而又洒脱的表演艺术风格。请您欣赏潘庆武、王学渊合作表演的一个小段《当好营业员》。 这个相声演员都知道啊，讲究四个字： 说学逗唱啊。 对， 嗯。 相声演员掌握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对呀、啊， 不单是相声演员 啊， 其他行业 啊 也可以用得上说学逗唱。 哦，都能用得上。 哎， 你举个例子吧。 我举个例子。 嗯， 你比方说 啊， 营业员。 哦，当营业员的。 哎，也用得上说学逗唱。 是吗？ 啊， 我不相信。 不相信？ 营业员干嘛用说学逗唱啊？ 啊，他对业务还有好处啊。 还有好处？ 哎。 哦。 啊， 那我得问问您 啊。 这个营业员说上有什么用？ 说， 嗯， 有好处 哦， 对他的业务有好处， 是吗？ 比方说， 嗯， 啊，来一个顾客买东西， 嗯， 要问 啊， 这顾客呀，比方说，要买什么袜子啦、毛巾啦， 啊， 得能说 哦， 试试就是介绍产品， 是的， 这得能说 哦， 嘿嘿， 说 你不能说也不行了 啊， 哎，只能说， 嗯， 学 学呢， 学 啊， 学的更多了。 学什么呀？ 学业务 哦， 营业员得懂业务， 那是。 你比方说卖布 啊， 就得研究布的性能 哦。 啊，来一个顾客要想做什么衣服，扯多少布 啊、 嗯？拿眼一看就是尺 哦，心里有数。 哎，心里有数了， 嗯， 熟悉啊。 哦， 哎，不是，我想扯几尺布 啊， 做一裤头 啊，做一裤衩。 你看这几尺啊？ 嗯， 哎，您这个身材胖一点 啊， 有三尺一就够了。 是啊， 哎， 哦， 一看差不多， 嗯， 你扯吧， 嗯、 你说，你要不熟悉业务 啊， 那就麻烦了。 怎么了？ 那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啊 啊！ 哎，同志，我想做裤头，得几尺啊？ 几尺 啊？几尺啊？一丈八 啊？一丈八 啊？ 这个裤头啊， 啊大褂， 好吧？ 哪这么大的裤头？ 啊，不熟悉， 现在不熟悉业务不行， 嗯， 就站一学。 哦，逗呢？ 逗啊 啊！ 哎，也能逗啊。 啊，营业员跟顾客逗着玩， 哎，跟顾客逗逗也可以呀、 啊，啊， 不要过分呢、啊。 哦， 哎，叫顾客还要满意呀、啊， 还能满意？ 哎，那当然了。 啊、 哦，你比方说有这么一位老太太 啊， 到这来买东西， 嗯， 买什么呢？ 买什么？ 买纱巾。 哦， 给孩子买的。 啊、哦，给他闺女买的。 哎， 嗯， 同志哎， 嗯， 给我拿一条纱巾。 哦，买纱巾。 哎，给我姑娘买的。 嗯， 哎，这营业员拿过来了，哎、啊，给您瞧，多少钱呢？六块。好。给你钱，哎呀，老太太， 嗯， 您买这个东西给丫头买的 啊？ 我看您还是太偏心了吧？ 怎么？ 您照这个呀，再给儿媳妇买一条， 嗯， 您儿媳妇就没意见了 哦。 你看多好啊， 嗯， 哎呦，这小伙子真会说话， 嗯， 你要不提我醒，我还忘了， 嗯， 要不然呢，我儿媳妇说我偏心， 就是 这么办， 嗯， 照这样您再来一条， 嘿， 你看 又卖一条， 又卖一条， 是吧？ 你看这逗得有恰当 啊、 哦，哎， 那么这唱能用啊？ 唱啊 啊， 唱。这营业员就不能上班唱了？ 那倒是， 唱可以。 哎， 下了班， 哎， 回家以后， 嗯， 卡拉 OK 啊 啊，开个联欢会， 啊， 唱两段没关系。 对，调节精神。 哎，如果说你要是上班唱 啊， 就容易耽误事情，出事故。 你见过上班唱的吗？ 哎，有啊 啊， 我见过一个营业员是卖药的。 哦，药房， 药房的营业员， 嗯， 他就喜欢唱 啊。 来一位买药的出问题了， 怎么了？ 啊，这个营业员正在唱着呢。 啊。 妹妹的坐船头，哥哥的鞍上，正唱着呢。 啊， 来位顾客， 嗯， 哎哎，嘿，同志，给我拿一盒那个快胃片， 快胃片， 快胃片。 嗯， 妹妹的坐船头，哥哥的鞍上坐。 啊， 这是快胃片吗？ 这是什么呀？ 敌敌畏。 哦，敌敌畏呀。 以上您听到的是潘庆武、王学渊表演的一个小段《当好营业员》。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奉上的《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六点半，主持人尚远和您继续相约空中笑林，咱们接着听相声。